说的没错吧？4006068866就是省钱热线呢。女施主，咱们商量吃点啥吧？ 想今天的活动。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我听你唱惊喜，总一下出仙片。红杏枝头春意浓，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一风过半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美恒，我是一名军转干部，19年的军旅生活锻造出我坚韧的性格。我爱春天，不仅是因为春天的温暖和舒适，更是因为春天所给予人们的一种希望和一种属于生命的色彩。今天我就把这首《约会春天》送给大家。挥手作别昨夜的寒冬，给冬眠的心插上翅膀，去与春天约会。春天来了，空气中有了一丝温柔甜蜜的气息，隐隐的，你可以感到世间万物的诞生和律动。再往后，阳光会渐渐温暖，空气中会慢慢弥漫了甜蜜，树木会变得翠绿，青草会接到天涯。很快，鲜花到处开放，柳絮也开始惹人惆怅。街上色彩会变得鲜艳，阳光爬上人们的脸庞。大自然真是一个奇迹啊，生命也是一个奇迹啊。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循环往复，像一支深沉优美的旋律，跳动不息。如果说生命是一支歌，四季是一支歌，那么这春之初的一缕微风，就是那未成曲调之前的片刻寂静。等待着，等待着，四季的华章就要展开，巨大的生命力和满溢的爱将书写着美丽的山河。经过漫长的等待，春天即将喷薄而出。这是寂静的一刻，却无法平静，却深沉有力。我的朋友，你可以感觉得到的，如果你注意倾听，听，春来了，一缕轻柔的春风迎面而来。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来关注天气情况。受符合区控制，本市的扩散条件转差，今天白天有轻度霾，夜间有加重趋势。从今天到后天，本市处于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中，请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偏南风2级/4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轻度到中度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这儿碎，给这儿续人，这儿拿掉，这儿添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鸡蛋。 要喝水，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继续我们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接着和您一起啊，边听段子边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在介绍礼记的四句大小戴著礼记树圣言礼乐备之后啊，三字经的作者又为我们引出了六经当中的另一部著作，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介绍诗经的四句啊，三字经的作者呢是这么说的：曰国风，曰雅颂，号四诗，当逢咏。这里面所提到的国风雅颂大家呢应该也很熟悉啊，我们知道诗经呢是由三部分组成的，分别呢是风雅颂。大家可能也听过这么一个说法，说风雅颂这三个部分里啊，雅的文学成就呢要高过颂，而风的成就呢又要高过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其实这就和风雅颂这三类作品啊，它们的来源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说风啊，也就是三字经里面所提到的曰国风啊，国风这是诗经当中一类作品的一个统称。风呢指的是带有地方色彩的作品。换句话说呀，这国风呢其实就是当时啊周朝所辖的各个诸侯国的民歌。我们知道周朝的这个疆域啊已经非常的辽阔了，如果我们绘制周朝的这个地图的话，那已经是不像以前啊夏商那只是在中原地区很小的一个区域之内，绘制周朝的地图这个范围已经很广了，虽然没有今天我们中国版图那么大啊，但我们要知道周朝它不是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啊，不像后世咱们大家所熟悉的历朝历代那些啊，整个国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那个时候的周啊，我们虽然认为它是一个统一的大的政权，但是在这个政权里大大小小太多的诸侯国了，这些诸侯国都有自己独立的行政啊，或者是半独立的行政机构，只不过大家共同拥戴周天子作为天下的共主。但是这些诸侯国自己不仅行政独立，甚至于啊也都有自己独立的军队和官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他呢对底下各个诸侯国的这些情况要有一个了解，要有一个掌控。但是呢并不是直接啊说我垂直的我派一个官员到那儿去啊，没有，不是这样，你干你的，只要情况定期让我知道就可以。那么这情况周天子怎么知道呢？无非是两种途径，其一你主动汇报给我，其二我派人去打听，我去搜罗来这些信息让我知道。那么这两种方式啊，在周朝的时候应该说呢都在采用。这两种方式采录回来的各个诸侯国地方上的这个情况，都是用民歌这样一种方式汇总上来的。这样的民歌作品集中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诗经当中所说的国风这一部分。国在这里指的就是各个诸侯国。风呢，我们今天其实还有这样的说法，说风土人情，其实呢就是民间发生的这些事情用诗歌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这样啊采录回来的。周天子认为这是真实的声音。当然我们说这真实的声音，刚才说那两种途径它肯定也有差别。为什么呀？各个诸侯国把自己国内的诗歌我来采集，采集完了以后我汇总报给周天子，那我肯定就净说好的呀。要是民间流传着说我这诸侯啊，我干了一些什么不好的事儿、不道德的事情，那我肯定不想让天下的共主周天子知道。这些事儿可能他就给隐去了，或者做一些修改。这种闻过是非的事情，别说周朝了，今天也一样有人爱干，对吧？所以周天子也不能一味的啊，就听你们这些诸侯国给我汇报上来的这些信息，我得有自己的途径，有自己的渠道。于是呢当时就创立了一种制度啊，这种制度呢叫采风。 这个名词我们今天实际上也还在用啊，像我们记者这个行业，我们也会有到各地去采风。采风是采什么呢？就是由周天子派出的人啊，我专门设立的这个机构，这些官员那会儿摇了个铃铛啊，下到各个诸侯国的这个基层去搜集民间的这些歌曲。哎，这些歌曲可不是你们各个诸侯国能够去做后期修改的啊，我这些官员我搜集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把它带回到周天子那儿，让天子知道啊，各个国家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在这部分作品当中，我们就会看到啊，有一些民间的声音，那么是对他所在诸侯国的那些统治阶层啊，或者是国君，或者是士大夫阶层，有这样的微词，你们所做的那些让老百姓不满的事情，哎，通过这样的一种采风制度，周天子都能够了如指掌。那么国风，我们说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流传下来，我们今天会看到它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因为民间最朴素的文学作品往往感情是最真挚的，这也是最有诗的韵味的。但是在周朝的时候，这些东西汇报到周天子那儿，不仅仅啊是周天子了解下情的一个手段，同时呢他上来的是诗，这些诗呢在周朝啊这儿是有专门的礼乐官员的，他们会给这些诗呢再谱上曲，哎，诗就变成歌词了，形成音乐作品，在国家的各种活动当中，或者呢在天子休闲的时候都可以当节目来表演啊。所谓的风其实呢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为什么说风的成就要大于雅呢？我们再说说这雅的来源啊。雅总共呢在诗经当中呢是105首诗，这里面呢还又分成了大雅和小雅。大雅呀是诸侯觐见周天子的时候啊，他们去献上的诗歌。那么诸侯给天子献了诗歌，天子照惯例他得回礼呀， 得赐宴赏宴。哎，在这样的宴席上呢，天子也要准备一些啊自己这边的诗歌，哎，来给这些诸侯。那么这部分呢就称之为小雅。那我们说风啊最富有生活气息，来自民间，所以它的成就最高。而雅呢是这些贵族阶层啊互相之间往来的这个诗作，成就呢就差了一点。那么颂为什么说这成就还不如雅呢？因为这颂啊它压根儿就不是写给现在身边的活人的，哈哈，它呢是给这个宗庙祭祀的时候对祖先呢对各种神灵啊献上的一种颂歌。啊，这我们可以想象，这就空虚很多了。总共呢有40篇。尽管如此，我们学习《诗经》的时候，也不要割裂开来，说我只读国风啊。正是在这样的对比当中，风雅颂我们都去学习，才能够对《诗经》啊有更全面的认识。而且《诗经》当中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知识啊，那是相当之广泛的。通过学习《诗经》，不仅能让我们的文学水平有所提高，更可以使我们成为一个学识渊博的人。在我们相声作品当中有很多和诗有关的，今天我们请您欣赏一段传统相声《五行诗》，由于宝林先生和冯宝华先生合说。 有这么一句话 啊，什么呢？ 文人尽其文， 对， 吟人尽其吟。 哎，是是， 你看我这人了吧， 你啊，您 你看这个 啊 这个风度 啊，这种风度 这个气质， 嗯，这么说您有点学问， 也不敢说有点儿 啊啊， 学问怎么就有点儿啊？您在座的很多大学生，有很多的教授，人家没说我的学问多点儿， 您呢， 就是每天呢 啊， 自吟吟诗， 哎呦， 会有啊，以文会友吗？ 对呀，你还能够作诗，啊， 您。别生气啊！ 啊，我干嘛生气呀、 啊？作诗啊！ 啊，您， 我有个外号叫诗人。 哦，诗人， 我坐哪儿哪儿诗啊？ 不可 啊！ 这回好，不尿炕又尿裤子了。 谁尿裤啊？ 啊坐哪儿哪儿诗啊？ 我坐了哪儿就想起作诗来。 哎呦，嚯！ 你不相信，当着各位啊！ 啊， 你别客气， 这么样， 咱比划比划。 哦，要跟我比划比划，那、可以呀、啊。 你出个题， 那我出个题目。 你出题，我马上答复你。 咱们就打这个五行上来说， 五行 金木水火土， 这没门儿。 啊，没码， 五行嘛， 啊，行， 五行两仪四象八卦。 哎，不，那挨不上，咱不是要作诗吗？ 哦，由这个， 由这五个字啊作为题目。 哦， 我出个主意， 可以， 咱们先说这个金。 哦，金， 我说四句诗， 嗯， 其中要有一位古人。 嗯，过去的。 可是你呢，随着还是要说四句诗。 我跟你那一样。 哎，也要一位古人。 嗯， 这古人，两个古人要一朝一拜， 这就难了。这个 还得合辙押韵。 嚯， 最后还要加个四个小字儿。 嚯， 哎， 这个难度特别大。 这么样，我说着你不清楚吧？ 哦，你来了样子， 我说个样子你听听。 你样一回。 啊，哎，这叫什么话？这叫 样， 来个样子。 来，你来个样子，看看。 哎，可以呀、啊。哎，干嘛我还得来个样子呀、啊？ 就说你来一套，我先听听。 哎，可以呀、啊。 我听你这个， 咱由这金字说啊。 可以。 嗯，金锤一对，上下翻。 这是头一句。 对。 那么第二句，我听一听是。 两军阵前砸金蝉。 嗯，锤阵金蝉子。 对。 三一句呢， 谁人不知岳云勇。 古人是岳云。 哎， 四一句， 力大无穷拔泰山。 好。 哎，怎么样？ 好啊，锤阵金蝉子。 哎，古人是岳云， 你听我的， 你说吧， 比你那个清楚。 哎，好，那您就说吧。 你讲的明白。 行嘞， 听着。 哎， 金锤一对上下翻。 二句， 两军阵前砸金蝉。 三句， 谁人不知岳云勇。 四句， 无穷拔泰山。 您这古人是 岳云。 走吧你。找什么 黄漏了？ 没听说过呀。 什么玩意儿偏下 的？我说完了你再说呀。 不这样， 你得另找。 哦， 哎， 我得另找， 也得由金字上的来说。 那可以。 嗯， 金啊， 金 枪一杆抖威风。 哦， 二句，杀退吴州百万兵。 三句， 秦桧的金牌十二道。四句，岳飞死在风波亭。 我古人是岳云， 我是岳飞。 听我这四个小字儿， 你四个小字儿我听听。 父子英雄 儿啊 啊， 随父进忠，知道不知？ 我你要便宜是怎么着？ 谁有便宜 啊？ 谁有便宜？你赶上了， 赶上。 你要先说岳飞的，我还 有吗？好， 哎，还有吗？ 行， 还会吗？ 咱改 行啊。 咱说这个木字儿， 行，可以 啊，行吗？ 没问题。 还是说的四句诗， 行。 其中要有一位古人， 也要一古人， 还得要一朝一代。 跟这一样。 哎，那是。后边还四个小字。 可以，我听你的。你瞅一句是这个， 听着啊。木生奇花兰外香， 有点学问。第二句， 香曲斜卧象牙床。 好。 三一句，床上扛把丈夫响。 四一句， 响到三更半豺狼。我底子是狼。哎， 好， 你说。 我说啊。金枪一杆抖威风。 木了。 铁枪 干嘛？ 木 啊， 都木了。 哪儿的事儿？ 哪儿是一直打开不木？ 大，你倒说准了啊。 准了木啊。 啊，木 木 啊。 木狼甘拜美英雄。 二句， 散步来到凤翼亭。 三句， 抬头看见貂蝉女。 四是吕布画戟刺奸雄， 很好。 嗯，行，听我这四个小字儿， 是 啊， 你是古人是谁？ 古人貂蝉， 我是吕布。 又要便宜啊？ 要便宜了 啊？ 便宜了。嗯，船上烟囱你赶上了。 好，听我这四个字， 我听听吧。 眉目传情， 我是心神不定。 你怎么心神不定啊？ 您那儿眉目传情， 我 还不心神不定、 这怨我， 怨你本来嘛。 这回啊，还要难为你了， 还要难为我。 咱们说这水字， 水， 不说四句了， 多少了？ 一人说一句， 嚯， 一句之中要有一个古人， 嚯，这难了这个。 两个人还得要一朝一代的， 可以， 顶针去门，咱们就那么找。 您行 行吧， 行， 听我的， 你说 水啊， 水。 水漫蓝桥，蓝瑞莲。古人是蓝瑞莲， 我是莲花池旁魏景元。 魏景元， 蓝瑞莲。 哎呦呵，这是一对情人呐、啊！ 俩人不错。 哦，来，行，你听着，元呐、啊， 元 门舅夫穆桂英， 我是英勇。宗宝到帐前， 呀呵，前世姻缘白娘子， 我是紫都之貌是许仙， 呵，好嘛，仙传武艺刘金定， 我是定夫定批夫牌俊宝男，高俊宝刘金定， 男子没有樊梨花勇， 看见我。我是勇冠三军薛丁山， 呀呵， 练口子。 山前学艺装饰女， 女与罗成配姻缘， 他真找的啊。缘尽银河织女渡， 渡走牛郎上九天， 哈，又追天上去了啊。天生潘金莲多好看， 看见我西门庆在这边。 边关孟姜女寻夫去， 去找我万喜良未回还。 还有婆媳楼上坐， 我是坐楼杀妻的宋老三。 山堂会审玉堂春， 春日王金龙到河南。 南柯惊醒林黛玉， 玉腕搭在宝玉肩， 谁帮你那儿搭的？ 肩 配金甲花木兰。行了， 怎么行了？ 花木兰， 嗯， 大姑娘 没结婚。 这回看你怎么办。 这没大啊，没结婚是吧？ 啊，对， 我去吧。 你 不去了？没结婚我去， 你带什么去啊？啊，你接着还得给说字儿，兰 兰呢？ 啊，花木兰，兰， 兰花池旁魏景元， 辕门舅父穆桂英， 英勇宗宝当上前， 前世姻缘伯娘子， 紫都之貌是许仙。 哎，你怎么又红了啊？ 我把帽子忘这儿了， 没听说过呀，像话吗？ 怎么了？ 他愣难不住你呀？ 哎，难不住你，来吧，来吧。来吧， 咱说这火字 火， 咱们这回啊说四句， 四句 要顶针去门， 嚯、哦，这难了。 其中要有一段故事， 还有故事啊？ 哎，对，最后还有四个小字儿、都得要自头咬自尾啊。 可以， 听着啊， 你先说， 火指为心坟，坟前一家人。 人 谁像我？ 我 夫早归阴。 哦，行， 知道这内容吗？ 小寡妇 上坟。 小寡妇上坟。 哎，说呀你。 我想词儿啊，你别忙啊。 啊，活 呀。 啊， 活了这回。 哎，活。

展映场所信息，详见北京国际电影节官网 www.bjiff.com。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朝东，跟我来那辆，这是四位。在这续人，这是狼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边听段子边来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今天呢，我们看的是《三字经》里啊，介绍《诗经》的几句：曰国风，曰雅颂，号四诗，当逢咏。《诗经》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某种程度上说呀，它是后世那么多优秀的诗作共同的始祖。我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诗经》所开创的诗的这一片天地，汉语言文学将会失去多少光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诗经》呢，是经过孔子整理编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删改过留存下来的。在《论语》当中啊，记录了孔子和自己的儿子孔鲤之间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呀，很有意思啊，是关于《诗经》的。原文是这样的啊，说常独立，指的是孔子啊，一个人站在庭院里。鲤趋而过庭，这个时候呢，他的孩子啊，这个趋啊，就是咱们说这个亦步亦趋，小步的快走，这种走路的方式啊，我们说这是表示恭敬的一种动作啊，在上级面前啊，在长辈面前，哎，走路就是要这样趋啊，低着头很快的走过去。那么我们说，从走路的这个姿势来讲，孔鲤没毛病啊，人家是很正确的，合乎礼的，在自己父亲面前通过了。可是呢，赶上一位严父啊，把他给叫住了，说什么呢？曰：“学诗乎？你学诗经了吗？”对曰：“未也。”孔鲤说什么呢？说没学。孔子说什么？不学诗，无以言。你要是不学诗的话，你怎么会说话呀？哎，我们看到啊，提到这个《诗经》是这样的一个位置，不是说你不学诗，你将无法去欣赏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无法提高你自己的文学素养，都不是。这跟我们今天想到说学诗对孩子的意义来讲，根本不是，没有上升到这个高度，而是更加基础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学诗何以言？你要是连《诗经》都没读过，你怎么会说话？到这个程度。那么听了自己父亲的这样一个近乎斥责的表述之后，哎，鲤退而学诗，孔鲤啊退去了，赶紧回去学习诗去了。这故事到这儿啊还没完，他日又独立。过了些天呀，孔子又一个人在庭院里头站着，这回呢，鲤趋而过庭，跟刚才一样，孔鲤又一次垫着小碎步啊，从这个庭院里面走过，从自己父亲面前走过，又被父亲叫住了。曰：“学礼乎？”对曰：“未也。”哈哈，孔子又问孔鲤：“你学习礼了吗？”还没有。不学礼，无以立。啊，刚才是不学诗，无以言。没有学过诗，你根本就不会说话。这回呢，是如果没有学过礼，你根本就不懂得怎么做人。哎，我们说孔子把这诗和礼都放到了这样的高度上，这种态度，我想对我们今天学习《诗经》啊，也是有启发的。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相声作品，叫《诗歌与爱情》， 这段作品啊更好了，里边啊还直接提到了《诗经》当中的一些作品。我们有请姜昆和李文华老师为我们带来这段相声。 嘿嘿嘿， 唱上了。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呀，十八岁的哥哥呀想把那君来参，风车啊跟着那个东风转呐、啊，哥哥个惦记着呀小银莲。 二妹子， 哎， 谁是二妹子？ 我唱的这是电影《刘宝的故事》里面的插曲。 哦，我这儿都听入神了。 您看，一首好的歌曲，让人唱不烦，听不厌， 隔多少年都爱听。 可就是这首歌， 嗯， 四人帮说是黄色歌曲，不让唱。 因为什么呢？ 因为歌里描写了男女青年的爱慕之情。 哦，里边有爱情。 其实您说生活当中能没爱情吗？ 那可不能。 为什么？ 你想啊， 啊， 要没爱情多没劲啊。 结果这歌里头， 嗯， 不许有阿哥阿妹的字样。 哦， 不许写姑娘小伙。 姑娘小伙都不许写。 写可以。 怎么写呢？ 得写这个钢小伙。 嚯， 铁姑娘。 铁姑娘。 那时候有这样一首歌， 你给唱唱。 给您唱唱啊。 好。 俺得有个铁姑娘，铁手铁脚铁肩膀，拳头一攥嘎嘣嘣，走起路来真天香。嘿，一拳能把山砸开，一脚能让水都淌。一拳能把山砸开，一脚能让水都淌。 嚯，这是大姑娘， 这是二郎神。 我说的呢。 您说这样的姑娘您敢喜欢吗？ 哎呦，不敢喜欢。 怎么呢？ 我怕她踹我一脚。 其实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 文明古国嘛。 我们中国人民有着世界上最纯真最高尚的爱情。 就是嘛。 有诗为证。 哪首诗啊？ 早在中国的诗经里。 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作。 有这样的诗句， 你给念一念。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君子好逑，这句还真听懂了。 怎么讲啊？ 凡是君子人都好踢足球。 凡是君子人都好踢足球。 君子好逑嘛。 那窈窕淑女呢？ 那时候他们踢得不好，净输给女的。 你这都什么呀？这是 不是这么解释啊？ 这是啊，诗人看到水中舟上一对对的雎鸠，雎鸠就是一种鸟， 嗯， 联想到淑女是君子的好配偶。 简短的情歌 啊。对，汉代乐府民歌上耶，为了表达生死不渝的爱，诗中是呼天为誓。 哦， 除非山得成平地， 嚯， 江水得干了，冬天雷打震耳，夏天大雪纷飞，天地合在一起，才能把我和我的那个他给分开。 哼，你说人家这爱的多瓷实的。 宋代， 嗯， 宋代诗人李之仪写的《卜算子·辞》，那是爱情的美丽诗篇。 你再给念一念。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您听听，我住长江头，长江头在什么地方？ 好嘛，南缘在可可西里山，北缘在唐古拉山呢。 君住长江尾，长江尾在什么地方？ 在上海入东海，那是浦江口。 日日思君不见君， 共饮长江水。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 定不负相思意。 你这么一说我才知道。 知道什么了？ 感情宋朝那时候就有两地生活的了。 但是山水隔不住情谊。 对。哎啊，那他们为什么不往一块调调呢？ 怎么调啊？ 找劳动局。 宋朝那时候有劳动局吗？ 对了，没有。 就是嘛。 哎，那就更好办了。 怎么呢？ 自己回来吧。 一个青藏，一个江苏，当时交通也不发达，怎么回啊？ 为了爱情狠着点，走回来。 走不回来。 怎么走不回来啊？ 当时这两个地方中间根本就没路， 连路都没有。 哎，对了，没路。 那他们是怎么调开的呢？ 他们俩你管得着吗？你看， 我看他们离那么远，心里难受。 是，就是一种形容。 哦，就是个比喻。 哎，历史上类似这方面题材的作品还非常多。 你举个例子， 像那个《孔雀东南飞》， 这是汉朝著名的叙事诗。 哎，描写了刘兰芝、焦仲卿反抗封建礼教、坚贞不渝的爱情。 古诗为焦仲卿七作。 对，这是名字。 嗯， 像这个《柳毅传》《柳毅传书》， 这是唐朝的。 《西厢记》张生与崔莺莺， 元朝的。 《梁山伯与祝英台》， 宋朝的。 《罗密欧与朱丽叶》， 清朝的。 啊， 明朝的。 明 明末清初的。 罗密欧和朱丽叶， 李自成和吴三桂。 你提他们俩干什么？ 那你提外国人干什么呀？ 我想给你做个比较。 怎么比较呢？ 外国人的感情也比较丰富。 是啊， 但那个表达方式跟咱们中国不一样。 哦， 你看着他不实在。 是吗？ 我看过一个歌剧。 嗯， 歌剧有一个小姐站在窗前，身边站着一个你也分不清是老头还是年轻人，胡子拉碴的，扯着脖子在唱。 怎么唱的？ 我给您学学啊。 好， 您看是什么心情。 嗯嗯， 我咪那拉哇哒的妈呀嘟啦的那哇哒路哈的我妈呀拉哒那哇的呀哒那拉的被拉的干咪那哇那 stupid 哇 哎呦，这是干什么呢？ 你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心情啊？ 这我分析不出来的。 你看咱们中国歌剧那描写的就好。 哪个歌剧啊？ 像那个小二黑结婚。 哎，小琴那段唱， 唱的心情非常复杂。 那你给学一学。 给您学一学。 对， 在河边。 嗯。 清零零的水蓝个盈盈的天， 还是好天。 小琴我西山来到了河边， 多好的环境啊。 有心我对你说呀。 说吧。 说上那几句话。 快点说吧。 人多 那怕什么呢？ 眼杂 没关系。 人多眼杂我没当靠前。 这不是瞎耽误功夫。 什么叫瞎耽误功夫？ 闹了半天什么都没说呀。 您看那心情描写的怎么样？ 哎，心情描写的是细腻入微。 这是吗？在我们祖国爱情的诗与歌中， 嗯， 你不但能看到我们祖国人民用丰富的情感来歌颂爱情，而且你可以看出咱们中国爱情的特点。 有什么特点呢？ 和理想和斗争是紧紧连在一起的。 哦， 许多爱情的歌曲当中您可以听到当时历史斗争的背景。 能听到当时历史斗争背景。 哎，你拿咱们刚才说的《孔雀东南飞》来说吧。 嗯， 这就是反封建斗争的杰出代表作。 对，当时那个时代的。 近代作品也有。 有什么呢？ 像宋郎当红军， 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 唱出来是这样的。 你唱一唱。 宋郎房门边 全郎当定心要见耐心呀人喽，去改名啦，莫要一心呐、想啊教练。 在当时，这种题材的歌是很多的。 送郎当红军， 对， 像张曙同志的《日落西山》，听过没有？ 呵，这歌唱起来也很动听， 哎，唱出来很深沉。 你唱一唱。 那一个山上没有树，那一个田里没有瓜，那一个男子心里没有依，要打鬼子可就顾不了他。 抗日战争时期的， 描写了革命志士崇高的境界， 为打鬼子就顾不了爱。 就是在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奋斗的今天，你看许多年轻人唱的爱情歌曲描写了青年人的志气。 都有哪些歌呢？ 有一位业余作者写了这样一首歌词。 什么内容呢？ 啊，亲爱的小伙儿，不要把窗户敲，姑娘啊正在把蓝图绘描，当明天一起漫步在林荫道，听姑娘把心里的话儿向你诉告，我绘的是四个现代化的美景，它像金子在洁白的纸上跳跃，它将唤起我们年轻伙伴的热情，一起在新长征路上奔跑。啊，亲爱的小伙，不要把窗户敲，不要敲。 这小伙也是，干嘛紧着敲窗户？ 那依你的意思呢？ 推门进去吧。 像话吗？ 俩人谈谈呢。 人家小伙听见歌声赶紧跑了。 哎呦，吹了 吹了，回去搞革新去了， 受教育了。 再一见面，姑娘换歌了。 怎么唱的呀？ 你呀你，你在我的眼睛里，你呀你，我笑你革新着了迷，我知道我知道，眼睛传神会言语，告诉你告诉你，谁不爱小伙有出息。 哎呀，看起来爱情的歌是和理想斗争联系在一起。 对，描写了人们的心情和理想。 这么一说，你对诗歌与爱情很有研究。 因为我们祖国爱情的诗与歌，那是个知识的大宝库。 是啊， 里面是包罗万象，什么都有。 哦， 你比方说吧， 嗯， 大自然里头有什么，爱情的歌曲里就有什么。 哦，我们生活当中有什么，爱情歌里有什么。 不信您可以随便问、我用爱情的歌曲来回答你。 不管我问你什么，都用爱情歌来回答。 只要是生活里有的东西，爱情歌里就有。 哦，那爱情歌里有花吗？ 花， 嗯， 俯拾皆是。 你唱一首。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满园花草香也香不过它。 流行江浙一带的民歌。 茉莉花 有山吗？ 山， 泡沫溜溜的山哟，一朵溜溜的云哟。 康定情歌。 山， 有鸟吗？ 鸟， 白灵鸟双双地飞，是为了爱情来唱歌。 真有鸟？ 您问什么有什么。 有家巧吗？ 家巧 啊，就是会飞的那个。 会飞的、 燕子衔泥 为，不是燕子，家巧。 不是会飞的吗？ 嗯， 画眉冠在， 也不是画眉，家巧。 麻雀， 哎，麻雀，这没有了吧？ 有 啊， 这咱先不唱这个。 哎，什么叫先不唱这个呀？ 不，我唱出来，我怕你听不懂。 只要你唱出来，我就听得懂。 我唱出来，你就听得懂。 哎， 那你听着啊， 你唱吧。 一里有里阿格尔都开都开都开了大塞来到巴尔久不多来爱提干丁他开着汽车塞来到塞拉布塞拉布你爱了松带么的安多。 这是什么意思呀？ 这不知道了。这个 没有家巧拿这蒙我来了。 什么叫蒙的？这是一首维吾尔族民歌。 什么意思呢？ 歌词是这样的， 嗯， 伊犁的道路弯弯曲曲，有两只麻雀在唱，他们从早唱到晚，是否在担心我爱人的命运？你听，有家巧没有？ 还真有。 哎， 有燕子虎吗？ 燕子虎， 嗯，就是那蝙蝠， 唱辣辣姑好不好？ 辣辣姑也行。 什么也行？那个 怎么了？这个 你问的这些美吗？燕子虎那样美吗？那个 那模样是寒碜。 爱情的歌唱出东西得美 哦， 心里喜欢什么唱什么。 嗯， 我问问您，您喜欢什么？ 我喜欢吃。这行吗？ 喜欢吃什么？ 吃点水果什么的。 水果， 嗯， 听着啊，满山的葡萄哎， 葡萄 红艳艳，摘穿葡萄哎，妹妹你尝鲜，靠近身边问一句哟，这串葡萄甜不甜？这串葡萄哎，甜不甜哟喂。 别干了，我这吃葡萄呢。 你看有水果没有？ 还真有水果。有蔬菜吗？ 蔬菜 啊。 俩人谈恋爱唱茄子辣椒西红柿。 别唱这个呀。 那唱什么？ 唱点好菜。 好菜。 哎，蘑菇。 蘑菇啊，听着啊。 好， 圆圆的香菇啊，香啊香喷喷哎，好像那花开遍呀遍的香，巧手的姑娘啊，采呀采一朵，送给哥哥哎闻一闻。 这怎么不让吃光让闻呢？ 生蘑菇刚采下来就吃啊？ 我还没做熟呢。 就是嘛，得跟那小鸡儿炖在一块儿， 呵， 放上佐料啊，葱姜蒜花椒大料盐酱油，那您给端一碗。 那我得吃两碗。 爱情的歌曲唱到了香菇美蘑。 嗯，有唱水的吗？ 怎么又想水了？ 刚那蘑菇太咸，得喝点水了。 吃厚道了。 哎，好吃吗？ 水 水， 听着啊，阿哥阿妹情意长啊，好似那流水日夜香，流水也会有时尽，阿哥永远在我身旁。 多美呀、啊、 水。 嗯，有唱巴豆的吗？ 什么 巴豆？就那中药，肚子不好吃它打一打。 你吃什么了？ 就那两碗蘑菇闹的。 嗨，有一首佤族民歌叫做巴豆开花。 怎么唱的？ 巴豆在什么地方开花？巴豆在藤子上开花，我想摘花又没摘呀。 怎么没摘呀？ 爱情叫我留着它。 哦，谈恋爱都得留着巴豆。 什么？人家把巴豆花看成是最美丽的花。 哦，是这么个形容。 对，您还问什么？ 有唱动物的吗？ 动物 啊， 俩人谈恋爱这么唱。 嗯， 我爱你呀，我爱你，爱情就在咱心中。 嗯， 我像一只大老虎，你像一条大狗熊。 嗨， 啊， 别比这个呀。 动物吗？ 你比那老实点的。 老实点什么呀？ 这个绵羊。 哎，羊还真有。 你唱唱。 我要做一只小羊，